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时候呢，我就为大家抛出了今天的这一块金石，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会有一位大咖来做客。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那在耳边听到的这样的音乐，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猜到了，诶，是不是小提琴家呢？是的，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就是 CCTV 光荣绽放十大小提琴家之一，第七届全国小提琴比赛暨文华奖青年组第一名及中国作品演奏优秀奖，第十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小提琴最高奖，文化部全国小提琴比赛暨文化奖优秀教师园丁奖，毕业于世界顶尖的柯蒂斯音乐学院，获得耶鲁大学硕士和最高荣誉院长奖，现在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小提琴家陈曦。我刚才我在念的时候，我就在想，真是，其实这些我觉得也是简化的荣誉啊。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请到了小提琴家陈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陈曦和大家打一下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王老师您好。 哎，谢谢，叫王卓就可以 都是老师 特别有幸今天把您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其实我们在每周五的时候都会有嘉宾光临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些嘉宾是带来他们所收藏的黑胶唱片，有一些就是就像您一样的音乐家，我们是称为古典达人秀。其实大家真的都是在音乐界里面，平时我们是在舞台上舞台下面看到你们为我们的精彩演奏。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也是您生活当中您的一面。 是的是的 那其实在作为演奏家来讲哈，可能很多人都特别关心，就是尤其是已经有一些名气的演奏家，他的使用的小提琴方面可能特别受人瞩目吧。 是的是的 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您现在使用的是什么样的小提琴吗？ 我目前使用的是一把制作于1690年的皮特·瓜内利彼得·瓜内利的小提琴，他是一位州市收藏家所收藏的。 啊，我觉得是非常名贵吧。现在也300多年了，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把小提琴的。 真是真是。那现在我们所听到的今天这些录音，是不是这把小提琴来演奏的呢？ 这个还不是。现在听的这个录音是用的是一把1725年的瓜内利德尔耶苏这把小提琴是在2013年录制的。 那今天晨曦特别为我们带来的他所演奏的所有的音乐，我可以先向大家透露一下，包括现在耳边听到的爱的致意，还会有特别著名的美丽的罗斯玛琳，爱的欢乐，爱的忧伤，很多很多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熟悉的一些美妙的小提琴的音乐。那我们的短信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也可以在里面继续来交流。所有的朋友对晨曦打一声招呼吧，在我们的群里面。那现在我们来聆听一下，仔细聆听一下下面这一段，也是小提琴名作，在《辛德勒名单》这部电影当中那一段让人醉心的旋律。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的古典达人秀特别邀请的是小提琴家陈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可能对于听众朋友们来说，有很多对于小提琴演奏世界在舞台上我们看不到的那一面比较好奇。比如说作为演奏家来讲，您是如何准备一场音乐会的呢？ 我觉得从学生时代和现在可以说已经非学生时代了，已经年龄大了，老了所以说或者说职业演奏家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因为学生时代的时候，如果准备一场音乐会是需要自己先练熟，把音准节奏都搞清楚，完了之后呢，在老师的指引下去练习老师所布置的一些计算的难点，包括假如说换弓啊，或者是音准啊，换把等等啊，还有再加上一个音乐，老师会告诉你怎么构思。但是如果进入到从学校毕业之后进入到职业演奏家的一个状态时候，准备一场音乐会其实是一个更多的一个综合素质的一个考验吧。首先一个作品，一个新作品的话一定要先对这首作品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那就是它的时代背景、历史背景、大自然的背景等等。然后你还要去听一些，如果你听一些这些有声资料，包括这个视频资料看一下。但是呢，肯定作为一个职业演奏家，你不能受那些所影响，自己有一个大概一个心理的一个，我们要说心里有数之后，然后就要开始练习。当然了，职业演奏家的练习时间肯定不如学生练习时间长了，而且你要有些时候你要准备一首作品可能阶段是几个月，但都是见缝插针去练习了，已经不是像以前这几个月专门练这个，因为你这几个月可能还有演其他作品，所以一首新作品的准备就要见缝插针，效率是最高的一个体现。那如果要是这个效率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在学生当中所积累的，那就是你对整个这个音乐的想法，包括对整个技术要心理表征等等，都要有很强的一个意识去练习。你永远都要知道每分钟每秒钟你的练习目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来学一个新作品的时候，首先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说就要更投入，去更加积极的去练习它的每一个技术片段，大家去背谱。但说句实话，先给大家透露一点，就是我们学生时期所学习的东西记忆力还是最牢的。所以说我还是尽量建议所有的学生们在当学生时候一定要多学，因为所有的我们的经验一到大家一块聊天的时候就说，哎呦，这新学的东西真的是累，就算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音乐家也是希望多演奏那种以前在学生时期就已经练好的东西，那个是永远忘不了的。 那其实您在很多的大赛当中获过奖，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在17岁的时候就问鼎了第12届的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的小提琴首奖，而且呢世界权威的音乐杂志斯拉蒂也是称您为一位拥有强烈个性、极其光彩辉煌的演奏家。那其实在准备比赛的演奏和准备音乐会的演奏会有怎么样的一个不同呢？ 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觉得在准备音乐会的时候是以你为主，以音乐会上的舞台的人为主，这个时候你要给观众带来的是你所要表达的东西。你可以有你的自己的个性化，而且你本人可以适度的凌驾于作品之上，因为这时候你是作为主人公，你来告诉观众你是要做什么，你想要做什么，你想要表达什么。而在比赛当中，虽然舞台上的时候你是一个主人公，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台下有非常多的评委，这个是非常非常让人紧张的一件事情。所以每一个评委他是评判，所以他有他的判断标准。这个时候我们在准备比赛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比较相对客观的一个平衡，那就是我既不能表达太过于个性化，那也不能表达的太过于学院，所以说就要如何去掌握一个平衡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自己也要调整，假如说在比赛当中如果我要是听到了 大部分的人假如说演奏巴赫可能更接近于巴洛克风格，而不是接近于现代的一些风格的话，那可能你就要适时的就要去调整一下。 嗯， 如果要是说反过来的话也要去调整，因为每一波的比赛评委都不一样，因为他的可能而且我们不可能满足于每一个评委，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在比赛当中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你的规格性是要非常高的啊，这时候你的音乐表达也不要太出格，因为它更多的是你要表达是作品本身，你如何去在跟作品本身一个相互关系。 嗯， 对，所以说比赛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嗯，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在比赛当中减少自己的错误率。 嗯， 因为这个是很明显的，如果一个选手有几个音不准，而下一个选手没有音不准或者没有任何问题的话，这个对比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的是的，所以光听您就是准备比赛这件事情，我觉得虽然我没比过赛啊，也不是演奏专业，真的是已经回到了那种考钢琴的那个状态。 对对对对对，就特别怕比，最怕的就是比来比去的。 是的是的，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小提琴家陈曦，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陈曦来对话，可以关注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与会或者是黑胶集市，在这两个地方我们都会把你的问题转达给陈曦的。好了，那我们继续来聆听吧，下面的这一段也是我们特别熟悉的美丽的罗斯玛丽。其实是从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了，可能是中央学院最小的学生，就是在小四，就是我们说的 小学五年级 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没有小学四年级， 就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了。那是从小特别小的时候就注定了要拉小提琴吗？ 是的，因为我从小更小的时候，在我没出生的时候基本就注定了，因为我爸是特别喜欢拉小提琴的。然后呢他就是在我被抱出产房的那个时候，然后他第一件事不是先看我儿子长得什么样子，而是先看手长不长，所以他先把我从那里头那个包裹中把手先拿出来，然后看一下，哎，这手挺长，可以就可以拉琴，太好了， 放心了 啊，特别高兴。对，所以说那时候已经注定要上这个船了。 是的，因为我儿子也在学琴嘛，所以我特别知道，就是自己也是从小有过这样的学琴的经历。现在小的时候觉得自己练琴啊，家长在旁边觉得苦的是我，可是现在我真的是感觉 认钱的时候苦的不仅仅是孩子，我尤其前几年我觉得我比他苦。 是的是的，确实是。所以说这个父母的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知道晨曦的妈妈在很早的时候就写过一本关于你们练琴的这样的一个书哈，就你的成长道路的这样的一本书。那像在这本书里面，真的是因为我看过那本书，厚厚的一本，我觉得不仅仅是字，真的是母亲的爱。 是的是的， 而且也是特别能让我们这些就是琴童的家长们有一些，我觉得是一些激励吧。 希望是这样。 因为真的是对于家长来说，对于孩子来说哈，我觉得如果说他能走到练琴方面啊，因为学习音乐、学习某一项技能，走到某一项的这个程度，和家长付出是完完全全成正比的。 是的，其实我觉得我父母包括我的邻居的朗朗嘛，所以说我觉得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那就是他们经常自诩为亡命徒。就是我们不往回看，只往前走。我就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也是非常伟大的一种爱。我觉得像我爸爸就是为了我，就是等于就经常，因为他在部队嘛，所以他要每天骑自行车骑得非常远，沈阳东北非常冷，然后他为了要早回来，所以他就要骑自行车而不坐班车，因为班车会比较晚一点发。然后就是经常就是一看他浑身有时候甚至就是骑自行车摔到了嘛，因为下雪啊什么的，然后再继续回来陪我练琴。然后有些时候应酬他都不去，或者说陪完我练琴之后他再去赶个收尾。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一种付出，而且这是他们对音乐和对这个孩子的一个成长有非常大的责任感。 是这样的。所以呢，每次我们尤其我在邀请音乐家来的时候，特别尤其是很多有成就的音乐家总是要问，哎，你的父母小的时候要陪你练琴吗？因为我是觉得这是我现在有的时候在做的工作。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是的是的。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希望就是正在陪孩子们练琴的家长们，无论是有时间也好，还是在网上阅览也好，真的找一找这个晨曦妈妈所写的那一本书，对我们这些琴童家长都是特别有帮助的。 对对， 好了，这个 叫晨曦出路。 对，晨曦出路。好，那现在我们再继续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也是在聆听晨曦今天所带来的这些小曲子，我觉得你好像特别是为我们电台来准备的这样的美丽的或者是大家很喜欢听的短小的曲子。当然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一些大型的一些作品。好，那继续，那下面要听到的爱的欢乐就在耳边。

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14年前颇引起一番争议的话剧《合同婚姻》又以全新的面貌归来了。最近北京人艺的排练厅里，青春版的《合同婚姻》向媒体展示了片段。《合同婚姻》讲述了一个有点荒诞但有现实的故事。剧中追求情感自由的青年男女，有的走出了婚姻的平庸，有的离开了婚姻的伤害。他们面对新的情感，采用合同的方式来进行约束，把婚姻看作是一种具有契约精神的合作，按照自己的愿望定立规矩。这部剧将于11月4号开始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首演。由著名编剧孟冰和陕西人艺李轩院长共同打造的话剧《平凡的世界》，带领着近百人的演出队伍，在最近两年已经走遍了全国21个城市，演出了67场，所到之处都是一票难求。11月13号和14号，这部作品又将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很多青年观众为这部3个小时的大戏二刷三刷，就是为剧中活生生的年轻人曲折命运和为生活放弃爱情的故事所感动，去感受这部作品在舞台上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都市情感喜剧《北京的爱情故事之我的老婆爱上我》正在雷剧场上演，通过揭示当代人的情感婚姻状态，引发都市里情侣之间的纠葛思考。本轮演出将持续到11月4号。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欢迎各位好朋友，今天古典达人秀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小提琴家陈曦。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有人说好年轻的老师，因为我们也把刚才的照片偷到了我们的听众群当中。他说特别希望能够介绍一下您曾经出的唱片啊，还有一些演奏会的一些日程，但大家也特别想听到您演奏的一些现场。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所带来的全部都是陈曦老师的录音，有很多都是和钢琴来合作的这样的曲目。其实在我们对音乐家的了解当中，有很多比如说像第一次录音啊，第一次演出啊，像这种可能对于音乐家来说已经回答了很多遍的问题了，但是我们还真的是还想知道。 我第一次是第一次录唱片是吧，等于是我第一次录唱片是在美国。当时就是录一些也是巴姆斯第三奏鸣曲然后我的感觉是真的很累，因为录唱片跟这个演出是不一样的，因为演出你要求一个整体性，而唱片的时候尤其是录一个一套专辑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麻烦，尤其是你停下来一个地方之后，你有时候会忘记你前边是用什么样的情感在拉的，然后突然间让你几个点，尤其是我当时是拿索斯唱片公司去录，所以说它中间它都会，它是你过了一遍之后，然后这个制片人会给你画几个地方，说你这几个地方重录，我们说那好吧，那就重录吧。重录的时候你就突然间，有时候有一次我就特别忘了，我说哎，我当时是什么速度拉的，我都忘了。有时候因为他要求特别高的效率，有时候一张唱片你必须一当天就录完，或者两个下午就必须要两个单元就要录完，所以说当时还是非常很紧张的。但是我觉得录唱片真的是特别锻炼人，然后从此之后就 心理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尤其是有些时候真的是像我有时候录比赛的这种录像啊，这种假如说你要参加像比老柴比赛，你要先第一轮要记录像、 嗯、 那个也是特别难受的，那时候就是发现怎么也录不好了，尤其第一遍你要是没录好的话第二遍第三遍就越录越差、嗯、心理负担越来越大，因为它跟唱片更不一样是什么，它不能剪辑、 嗯、 你看唱片大多数都是修很多修、 嗯、 然后但是在比赛的录像那个是最考验人的，就是从头到尾你不能有一帧的是剪的、 嗯、 所以说特别大的压力。演出我觉得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是七岁的时候，是在沈阳音乐院、 嗯、 当时沈阳音乐院有一个苏联专家，对，然后呢我的老师王冠老师就说，哎，你也去跟这个专家上上课吧、 嗯、 然后他就说让我拉个曲子啊、拉两个曲子，我当时我就记得所有的沈阳音乐学院当时的年轻老师和大学生们都特别紧张，而我就我一个人在外面使劲玩来玩去的就真的是小时候什么都不懂事，就是他就说哎到你了啊，上吧、嗯、我这抓一把琴上去我就开始拉拉完就下来了， 不知道 然后继续玩 那会儿 对对对，但是慢慢进入到中央音乐学院之后附小，然后真正开音乐会的时候就越来越把音乐会其实不光是一个演出，更重要是作为自己的一个仪式，而且舞台是检验一个音乐家的一个最高标准、 嗯、 我觉得从每一次上台也就是看自己是否能每一次的提高，我觉得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所以对于我们来听到很多音乐家这些唱片，我们都觉得特别过瘾的这些唱片，真的是背后音乐家付出了太多，不仅仅是录音的当时，还有这么多年他们的背后的练琴的这样的汗水。好了，那继续吧，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耳边的这一段柔板。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小提琴家陈曦的演奏。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里也特别请陈曦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小提琴家幕后的这些事情。那像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曲子，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这个是勃拉姆斯的第一奏鸣曲啊、这个是我直接在美国录制第三奏鸣曲，但这个是在北京录制的。其实这个奏鸣曲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奏鸣曲。而且这个是在一个非常我是找了我们学校的这个杨歌芳老师，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说是小提琴家，所以他让他帮我做监制，所以是特别特别的感谢他。而且他当时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艺术学校工作，所以在他的那个音乐厅来录的，所以这个声音我觉得是一个很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讲是非常喜欢的一个，在厅里录的，自己自带混响，就不是在录音棚里，然后自己在那个在家混响，所以我自己还是非常喜欢的。而且钢琴是施佳佳老师，也是弹得非常好的。我觉得勃拉姆斯这首奏鸣曲，我是最喜欢的作曲家就是勃拉姆斯。我觉得他真的是用古典的形式，然后把浪漫的事情做到了一个极致。而且包括他的人生啊，包括他的音乐，也是这种纠结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纠结的。 我前天刚刚做过勃拉姆斯的 是吧 专辑。 对，我觉得勃拉姆斯真是太 伟了。我也是特别特别喜欢他。 是，我觉得他既有美丽的一部分，而且他可以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极致。因为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和声老师就跟我们说，他说勃拉姆斯是一个非常非常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一个作曲家。虽然他这里的他是编号编成勃拉姆斯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但其实这是已经他的第七首奏鸣曲了。前六首他不满意，自己给烧了。所以说我们当时所有的我们同学都说，天哪，说这个毕竟也是勃拉姆斯写的，就是差能差到哪儿去。所以说这是他们的每一首作品都是就是千锤百炼，真的是。 是的，就他在处于那样的年代，大家其实他的就是他的处于的那个年代，好像大家都在写浪漫派的一些东西， 是， 但是他真的是就不管你们别人在干什么，我就钻研我的这个走贝多芬这样的一条道路继续往前走。所以留下的这些作品有那种特别大俗的那种像匈牙利舞曲那样的作品，也有他的像交响曲那么伟大的那些交响曲 的 那些作品。 是的，真的是太伟大了。所以他可以，这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是的，那说到喜欢的小提琴大师，有哪些呢？ 活着的呢，还是 都可以呀、 是啊，肯定我个人最喜欢肯定是海菲斯了。这个就是朗朗的老师格拉夫曼先生，也是克里斯的院长，有一次跟我聊天，他就是我经常给他拉，因为当时我在上学的时候经常跟王以嘉我们拉奏鸣曲，我给他拉，然后他说哎呀，说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一个他说，当你问小提琴家的时候，100个小提琴家99个会说他的偶像是海菲斯。你要问100个钢琴家的话，每一个钢琴家说的都不一样，有说施拉贝尔，有说霍洛维斯，有说鲁宾斯坦，有说阿劳啊什么的，科托什么什么都有。他说，但是小提琴家好像唯一一个神就是海菲斯。所以说这个命中率就特别统一。因为从我个人观点来讲，当然肯定不排除其他，不是说其他音乐家不好，就是我真是觉得，就是说海菲斯的从他的音乐来讲，包括从他的这个技术，已经到了一种超然的一个境界。而且在美国的时候，我在耶鲁上学的时候，我们的大提琴教授叫派瑞索，他也是王健的老师。他说因为他现在已经100岁了，今年100岁整，刚刚从耶鲁大学退休，还在活着，之前还在教学。他说他没有落过一场海菲斯的音乐会，在纽约的音乐会。他说我们所听见的唱片都已经完全失真了， 说海飞丝的声音，我们现在听海飞丝的声音感觉都是很尖啊，很刺耳啊，或者是这种不是就是感觉很不是很圆润、 嗯、 他说可是你要看一下当时纽约时报对于海飞丝的这种声音的描述的话，是说他拥有天鹅绒一般温暖的声音。 嗯， 包括所以说听海飞丝的时候，你可能最好要用那种黑胶那种什么这个管那个管，因为我不是很懂啊， 嗯、 就那种声音才能听到他非常温暖的声音。他说他听现场就是永远都是温暖的声音，说非常漂亮、 嗯， 而且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全都是很好声音。海飞丝也是从来不会犯任何错误的声音家、 嗯。 如果他一旦犯一个错误的话，《纽约时报》会头版头条去向所有人说海飞丝昨天拉错了，但基本上很少。 对，是的，所以他就是无论是在就在我们普通的人来看他。肯定是神一样的人物了。那在小提琴家，就本身是小提琴家的这些音乐家他们的世界里头、 嗯、 海飞丝同样也是神奇的人物。 是的。 嗯，那好呢，在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咱们快速一点哈。就是我想您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小提琴老师、 嗯、 所以作为给学生的建议，如果他要30分钟练琴的话，30分钟、 嗯、 他能怎么来分配他的时间呢？ 我觉得我会建议他，如果他每天只有30分钟的话，应该是10分钟音阶， 嗯， 然后10分钟练习曲，10分钟的乐曲、 嗯、 也就是这么来分配。但是 天哪，那音阶占的比重还真是蛮大的。 但我觉得音阶能占越多越好、嗯、 你现在还练吗？ 练，我觉得我从小，我觉得我爸爸让我每天练3个小时音阶。 嗯啊，天哪，好吧，我已经掩饰不住了，作为主持人的矜持已经没有了。3个小时的音阶，好，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在最后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时间来聆听晨曦的演奏了。不过呢，我想晨曦第一次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后有时间的话啊。特别欢迎你经常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 谢谢，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来分享你演奏的或者是音乐家聊音乐家、 嗯、 把你喜欢的音乐家的一些作品也和我们通过广播的形式让我们听一听音乐家对音乐家是怎么样来评价的。 好，谢谢。 好的，那感谢晨曦，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之后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明天这里再见。 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 嗯， 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 嗯、 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 嗯、 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 嗯， 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 嗯， 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 嗯， 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 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 嗯，那胡总您看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您能不能给我们北京地区也直供一部分呢？ 不会吧，今天没有说我们要销售这款酒啊，这你也知道这款酒的产量并不多。 胡总您今天都来了，您也知道咱中国人最重礼仪对吧，您说您来您能空手来吗？不能啊。